在时过境迁以后，这段情就算曾经刻骨铭心过，过去了又改变什么？地球太有公转几周了、我不能过了，甚至真心希望你能幸福。当我了解你只活在记忆， 把握时间很重要。